分手以后无奈如旧，人渐消瘦，相爱是这样会令我疲倦不休，无力挽留。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思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烛微微柔黄是雾灯的苦笑，飘飘凉风轻吻浪潮，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里邂逅，轻轻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留浪漫中的演奏，可惜时光不会逗留，转眼飘走，可笑是我没法没法不想跟你同到甜蜜甜蜜片段，星雨下你在笑着我像个小丑，台下弹奏，不再害怕害怕害怕分手，分手以后人渐消瘦，相爱是这样会令我疲倦不休，无力挽留。 好歌不厌百回听，当你是遇到一首好歌的时候，成日一路都听着它呢，就是这句刚才所说的说话 是绝对适合的形容。有些人喜欢听一首歌的时候呢，就将它录低了，然后呢不停都是那咳。即是你以前那些皮克斯带那些呢，永远都是录那咳。咁隻隻都是那个，你不需要去按一按去找回个位置去听你喜欢听的歌。有些就是这样百听不厌。刚刚的就是黑琴的大会堂演奏，听开始我们今早清晨赏你节目。早晨啊，欢迎你啊。今天天气方面有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温度大概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上的气温呢显著下降啊。去到星期日的早上的时候都是寒冷，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现在18度。 从认识才深知爱也不曾变呢，而你我却也不为别呢，每天都珍惜，就算半信一面，全部放进记忆，情似细雨，每天潜潜的 Kelly 陈慧琳的《风花雪》。呢首歌咧嘅资料背景系个年份出嘅时候，哇，原来都有咁多年噶啦吓，但系又唔系一种好旧嘅感觉啊。成成虽然唱呢个快歌加埋跳舞咧，系俾你一个极视听嘅感觉，咁都系享受嚟嘅。但系其实唱慢歌呢一只咧都不俗啊。1997年嘅作品系6月26号出嘅呢一张唱片，刚刚嘅歌《爱的呼唤》。这首歌的引子和编曲都不错的，气温18度，最高20度。以前的陈美玲 Pat Chan 一首作品《欲断难断》。 混乱凌乱，完全是你的印象，从直于 上你，要你了解我，知我现在仍之恋。也许今日是梦，不当管它朝转变终难遇，仍愿意和你寻多一个梦里片段。 Patch and 陈美玲的欲断难断啊，歌曲咧就一个个年代吓，唱歌嘅朋友啦，或者系幕后嘅一班人咧，可能系唔同嘅年代咧，系一段时间咧就活跃，跟住一段时间咧就唔知去咗边啦，一系就退出或者转咗行。咁啊 ，Pat Chan 咧都冇唱过一段日子啦。上一次嘅就卢永强，卢永强都系喺佢活跃嘅年代嘅时候咧，都有好多作品，而都好多都好出色。佢本身系一位填词人啦、编剧、动画导演，咁而家咧其实一路转。去到就是做动画那些，咁当年咧都有写过以下呢首歌，都是脍炙人口。表错七日情里边嘅歌曲，钟镇涛、彭健新《一段情》。 似半醒加半醉。像幻觉似现实里，再也不管对错，现在我要莫逝去。痛苦中一刻慰藉，胜过那世文字句，使你心，使我心醉。你爱的抛弃你，剩下你满面泪水。我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最怕再突然逝去，使你心，使我心碎。情难定散聚，爱或者唏嘘，仿佛都已默许。能共对于这一刻，却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我是谁？也是泪。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走进香港乐队的世界。 嗰阵时租人哋 band 房啦，都要好有纪律嘅，准时嚟啦，准时走啦，因为会有场主咧赶你走啊。 佢系 CIBS 广播人乐队成员 Gladys。 疫情下的我们， 有一次我喺湾仔见到个 auntie， 跟住我同个 auntie 讲 hi， 之后佢同我妈咪投诉话我用英文讲 hi 唔用印度。 佢系 CIBS 广播人，在港少数族裔 Carol。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哒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嚟，今日咧就系1月26号啊，农历咧就12月24日啦，都差唔多接近农历年嘅时间啦，已经系尾声咁滞啦，仲有几日啦，下个礼拜二咧就大年初一啦，咁喺过年之前咧。虽然是说好像过年没什么气氛，但是怎么都是一个大日子，要令到自己一种要是去旧迎新的感觉，送旧迎新，一些不好的东西就走晒了，我们迎接新的开始，要有这样的心才行。过年呢都有一些虽然不是说做得很足，但是呢就是亦都因为这样的机会呢，你可以多些吃糖果啊，去买一些手信啊，那拜年的东西呢，我想你一些至亲的人你都会去的，就最多去寒暄几句跟住就拜拜。如果全部都用晒电话做呢，即冇晒嗰种个情怀喺树啊。咁尤其是至亲嗰啲呢，咁可能有啲又唔係成日见好多面嘅呢，都係直住喺过年嘅时候呢先至去问候对方啊，去见下面呢，咁都係好嘅，特别又要同啲长辈拜年啦。咁所以呢啲小不了买下手信啦，或者你係有啲买啲咩贺年食品摆喺企，鍾意去即得闲嚟当小食咁食下，过年咧就中意有国际食啦，因为呢个国际都系一年一次啊，唔同端午节嘅时候啲粽咧，其实系你一年365日咧都有粽食。又过年有啲特色嘅嘢咧，就系喺过年先有嘅。咁又去，如果你屋企人系大家系要食嘅团年饭或者开年饭等等咧，都系喺过年嘅时候咧会特别咧系整多啲少少。去大家庆祝一下啦，有啲发财好事，平时都未必系有咁食，都系新年嘅时候咧，攞佢嘅意头发财好事啊等等啊。咁啊，年糕嗰啲都系啦。咁啊，提醒各位朋友啦，今日都系年24啦，好多时攞嗰啲糕点咧，系差唔多呢几日嘅时间里边咧，你就要去预备啦。同时亦都留意一下，有啲人真系冇乜留意嘅，就系、是。去到我照攞咯，咁但系原来佢去到可能某一啲日子咧，就系缩窄咗嗰、那个。攞年糕嗰啲嘅地点，就可能喺指定某一几间咧先至有嘅，咁所以咧你就睇清楚先至去啦。如果唔系咧，就系白行嘅时候咧，又会令到自己好激气噶啦。年糕、萝卜糕呢啲喺过年嘅时候都少不了啊！5:39， 望这小马路，从前情怀再度，看星看海看夜途，踏过我踏过的路，来不及问候你可好，来不及问候早给你拥抱，心往返，泪不知之间已流露。曾经的一个你，曾经的一个我，曾 林忆莲的前尘，早晨你听的是清晨爽利节目，我是浅浅佩卿，现时时间呢5:43。咁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的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早上是寒冷的，星期日就是系年28的时候。咁而喺除夕咧，同埋农历新年嘅假期咧，仍然系相当清凉，都预咗年初一二三咧都系冻啊，好似有啲话系冻到系12度去立过下，咁啊详细系未睇清楚，不过好似都系咁样啦。天文台都话相当清凉啦。现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9%。咁啊，食物安全中心咧就系呼吁市民啊，咁就唔好食用一款咧澳洲进口嘅牛油产品。有关的产品可能就受到这个微生物污染，业界如果是持有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就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这个产品的名字叫做 MG 淡牛油 25kg， 来源地是澳洲，净重25公斤，生产的日期是去年的4月21号，保质期是2年，进口商是福基国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食安中心就话是接获澳洲农业、水利和环境部的通报，指有关的产品是可能受微生物污染，正是回收。澳洲农业、水利和环境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受影响批次的产品曾经是进口本港的。初步调查发现，本港进口商福基国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咧，就曾经系进口受影响批次嘅产品啦。咁该进口商咧已经按中心嘅指示展开回收噶啦。如果你想查询产品回收嘅事宜，可以喺办公时间内打热线电话。 问夜风。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 3999-5706 打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打破多少波浪和风。 来自 Danny 陈百强以前一首轻快的歌曲《疾风》啊，早晨啊，朝头早嘅时间，你而家可能喺屋企去听紧啦，又或者有啲朋友咧去下低平台花园或者附近嘅地方去打一个转，去跑步又好，或者去急步行又好，去慢慢散步又好，点都系令到个身体即系有喐动嘅机会好啲。身体唔喐动咧，成日瞓喺度吓，即系好懒咁坐低啊，或者成日瞓嘅时候咧，你唔去喐动下咧，你会发觉咧就系啲肌肉会慢慢流失噶啦。呢个就雷博士经常同我哋讲噶啦，我哋要做多啲一啲嘅运动，或者你喺屋企可以攞住个水樽去代咗个哑铃，水樽当然入咗水嗰啲啦，唔入水就好轻，你冇乜力，做下啲负重运动咧，有啲肌肉。咁你即系先至系攞起嘅时候咧，会系有啲力啦，同埋你嘅人都会系有啲力量啊，唔会成个会系即系，其实慢慢你会觉得好似散晒嗰种感觉嘅，所以 keep 住做运动，每天都起码30分钟嘅运动啊。咁啊，今日星期三咧就会系阿林思维同大家。是继续谈的，上个星期都已经讲过了，在过时过节之前呢就一定是林思维会出现了，就提醒大家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所揀选的一些食品当然都需要了，但是怎样可以是精明一些的揀选，是健康一些的选择呢，他就会继续跟大家讲了。上个礼拜呢就讲了是过年的糕点怎样去选择了，那一会儿呢就会跟大家讲一下你屋企嘅全盒啦，同埋送礼嘅选择，拣边啲好啊？每一日可能你都会入去超市行下，入到去咧呢排见到咧，直情系堆积如山嘅啲系过年嘅手信咧，喺晒你嘅周围啊！有饼干，有糖果。或者有些蛋卷都很多啊，这些都是传统的贺年的这个手信，有什么选择到时听林思维好介绍啊。

道瓊斯指數收報34,297點，下跌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報4,356點，下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86，日元113.8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3，人民幣6.327。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3，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47.51 美元，卖出 1848.2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系慢慢就会取代咗 Delta。你睇翻个 Omicron 变种病毒咧，其实就算打咗两剂咧，其实咧都会系大幅下跌嘅嗰个嘅即系中和抗体。咁所以一定係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咧，其實個保護力咧就會係升翻上一個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夠嘅水平咧，係保護嗰個嘅對付嗰個 Omicron 病毒。你做 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要入標買一手樓，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提醒你，入標前睇清楚樓盤嘅成交記錄冊。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陆文龙本来是金邦意气风发的小将军，后来得悉自己身世和国仇家恨，决定反金归宋。 林家声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 主持黎晓君，请嚟粤剧名伶吴美英一起欣赏双枪陆文龙。 一月29日下午4:30，港台电视31足本播放。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6:09的时间，早晨啊，欢迎你收听1月26号农历是12月24日星期三的清晨爽利。今日呢天气都是凉凉地啊，有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温度大概20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的气温会显著下降，在星期日的朝早就会寒冷。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是相当清凉的。现时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8%。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 一日之计在于晨， 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早晨啊，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吓、啊，咁开心就因为咧，又越嚟越接近呢个新年啦。 系啊， 新年咧又有好多美食啦吓、嗯，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喺呢一个过年嘅喜气洋洋嘅气氛咧，就暂时唔好谂啲唔开心嘅嘢。 系啊，尽量正面啲啦，正面啲啦。 系啊，可以凡事都系有好有唔好嘅。 嗯， 就讲话团圆饭计啊，如果话啊出唔到街食，翻屋企咧就一家大细开开心心吓、啊，或者系一啲好耐冇见嘅。亲人其实真系有时有啲都好耐冇见嘅、嗯，大家忙到不得了， 是啊是啊、 就真系食团年饭嗰刻见到面啦。 系啊系啊， 妈咪咧其实就最开心嘅、嗯，即系妈咪爹哋，哇！就算做得好辛苦都唔紧要。 我谂啲长辈百感交集嘅可能， 系啊系啊， 因为以前可能前几年会出街食噶嘛，咁、啊、今年可能除咗出街食之外，可能有啲会谂下，诶、哎，是但啦，求其喺屋企整下啦，咁、 嗯、 可能啲。煮嘢食嗰啲方法咧，可能都要谂一谂先，识、嗯、得点样煮。 但都好嗱、啊，又重新学习，而又可以即系俾啲仔女尝翻下自己煮嘢嘅。 系啊，或者好耐，哎呀，好耐冇食过你呢个啦，咁你快啲煮啦咁。咁其实呢个都可能好事嚟。 我咪觉得呢个系你可以睇一个优点去睇咯。 系，逆境中都有啲好事发生。 因为如果你出去食饭嘅时候就话。唉，啲嘢都唔好食嘅，早知阿媽你煮啦咁。 系啊，同埋好得意喎！你記得如果真係出得去團年，即大班人咧，每一次團年如果正日咧，啲餸都係亂曬嘅。 係啊，同埋可能係指定嗰啲菜式。 係指定菜式啦，又貴啦，咁之後又可能啲嘢亂曬啦、嗯，又要等佢嚟啦。咁其實都係一啲我哋慣常如果遇到嘅啲嘢。但係如果今年出唔到去食啦，咁、或者可能唔想咁多人一齊啦，咁、可能翻屋企就會安全啲。 係，總之個情況咧，社會點變？自己嘅心不变 都系嘅，都系嘅。 好啦，就讲翻咧，就系新年啊！我哋上次讲就话一啲小食啦，买啲油角啊、烧口枣啊等等呢啲，一定会系过时过节有啲嘢食啦。同埋嗰个全盒啦， 系 拣好咗。同个全盒扮靓靓味咧，摆啲咩落去咧？ 咁啊，传统我哋就会摆啲甜嘢啦。我唔知点解啲人以前会摆甜嗰啲 糖， 即系糖啊， 咪就可能想甜咯，系咪？ 系啊，同埋可能系咪以前啲糖啊，或者糖冬瓜啊、糖椰糕啲系咪唔系成日得食噶嘛？ 系啊系啊。 同埋以前我谂系糖唔系一啲好平嘅嘢嚟噶，系嘛？即系以前可能传统就唉、平时唔食得噶，新年先有得食啊。咁啊，啲人 唔食都系个健康问题啫、啊。我估吓，食、 okay, 得糖多啊烂。牙咁 样， 但系新年嘅咧就会有喎。 系啊，咁即系可能你话斋甜甜蜜蜜啊，或者可能譬如你摆笑口枣嗰啲，可能系即个意头啊咁样啦。咁当然即系我哋每年都讲话呢啲咁样嘅食物，尽量都唔好食咁多啦，因为糖分高啦。咁尤其小朋友记得，因为除咗大人之外咧，都要提一提，即系小朋友食得太多甜嘢咧，啲牙齿会唔好啊。咁、另外可能会肥胖啊。咁呢个都系 大人都有时忍唔到口啊。 系啊，会啊，会啊。咁所以咧，你如果准备小食喺屋企，或者砌一个比较健康嘅全盒出嚟咧，咁、都要提下今年会买啲乜嘢啦？ 会唔会有啲新嘢咧？市面上吓， 都有啲新嘢，或者可能有啲传统嘅回归，即系传统嘅啲食物回归啦。咁啊，通常就会建议啲人，如果全盒系即系较为健康咧，就第一样嘢摆啲冇盐嘅果仁啦。咁、离不开就系嗰啲冇盐嘅杏仁啊、腰果啊、开心果啦，实有噶啦、核桃啊咁样啦。咁另外除咗呢啲即系比较完整嘅果仁之外咧，我发觉近年多咗嗰啲用芝麻啊、花生啊，或者用南瓜子啊呢啲咁样嘅细细粒嗰啲种子嘅糖啊，咁、佢糖分都唔低嘅。不过因为佢本身细细粒啦，咁另外佢用咗啲南瓜子啊，或者芝麻或者花生去做咧，咁、就冇咁闷咯。 系 啊，因为你就咁攞果仁嚟食，我哋每年都讲噶啦。咁但系又系食果仁， 即 系 呢次都有少少新意， 有少少新意，同埋好得意，佢哋包得好靓，独立包装，咁变咗你控制到个份量啊。有阵时咧，瓜子同果仁咧，如果你就咁摆喺度咧。你好似食不停口咁样啊嘛，系咪？咁但系嗰啲细细粒嗰啲瓜子酥啊，或者可能啲花生酥啊，或者花生嗰啲脆脆糖啊，咁其实因为细粒啲，咁变咗你食嘅时候个份量又会控制得到咯。咁另外有啲新嘅嘢回归，我觉得回归就唔知系咪成日都冇有得卖， 都唔知道。近期好兴南瓜核桃糕， 哦、 即系细细个食细细包深红色，入面有啲核桃，黐黐地牙嗰啲咧。 平时好似系少，通常啲软糖，譬如 Nuki 糖嗰啲都系黐牙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 Nuki 糖就因为个糖分同个奶嘅成分比较多啲嘅，可能个脂肪会高啲啦。但系蓝藻核桃糕就通常用蓝藻嚟做嗰个黐住核桃嗰个成分啦。咁同埋佢而家做到好靓嘅，即系细细块啊，细细粒啊咁样。咁就总好过食糖啊，总好过食嗰啲咩糖冬瓜、糖莲子啊、椰果啊嗰啲咁样。因为始终蓝藻系一个干果啦，咁另外果仁都系一个好嘅脂肪嘅食物啦。咁所以可以买下啲蓝藻核桃糕啊，头先我讲嗰啲芝麻脆糖啊，咁样摆喺个全盒嗰度、 芝麻脆糖嗰啲有啲就系南瓜嘅脆糖， 系啊，南瓜籽，南瓜籽嘅脆糖啊，咁样啦。咁另外离不开就系我哋话黑朱古力咯。咁你都可以去翻买啲细细粒嗰啲独立包装嘅黑朱古力啊，好靓仔嗰啲咧，咁就摆喺个全盒度啦，亦都可以代表甜甜蜜蜜啦。咁另外当然就系佢个抗氧化物好高啦，即系有个抗氧化对个血管系好噶啦。咁同埋都系嗰样嘢啦，独立包装。 系 咁另外仲有啲米通啊，啲细细粒嘅米果啊， 呢啲都系年年都见噶。 系啊，会，所以呢啲都系提大家，即系你买油果嘅时候，可能隔篱就有呢啲健康嘅小食，咁可能平衡翻啦。咁另外近年嚟好兴嘅风干嘅水果啦，因为前一排消费者委员会出咗就嗰个啲干果可能有添加糖，咁所以就糖分比较高啲嘅。咁啊调翻转去睇，如果唔添加糖嘅干果系用风干，我哋话用 air dry 或者 freeze dry 啦 ，freeze dry 嘅方法去做啲水果片咧，其实嗰啲糖分就会少啲嘅。咁亦都可以摆喺嗰个全盒嗰度，位都可以靓靓仔仔啊咁样咯。系啊，咁另外当然离不开瓜子啦。咁啊，红瓜子、白瓜子、黑瓜子，咁啊，总之唔好买啲太咸嘅得噶啦。系，因为其实我哋瓜子本身系健康嘅，但系因为好多时候炒嘅时候啊，或者整嘅时候个盐分好高，咁所以可能要买啲品牌，可能或者可能买啲你哋嘅选择上咧个盐分冇咁高咧，咁有机会摄取盐分嘅机会就会少啲咯。 系，好啦，咁啊，除咗准备咗呢啲新年嘅果盘，生果盘又要啦，呢、這个全盒个盘又要啦，咁、而最重要嘅就头。先我哋都提过咧，就嗰个团年饭 啊。系啊， 团年饭如果系真系再去拣个菜式嘅时候，有冇边啲系可以健康啲嘅菜式咧？ 都可以嘅，咁睇下嗱，而家好好嘅，因为你订台嗰阵咧，其实都已经有俾到个餐单你啦，甚至乎可能上网去打俾佢订嗰阵时咧，佢都好容易俾到个全年饭嘅餐单你。 但系都离不开嗰啲咧，鸡鸡鸭鸭啊， 系啊， 吓肥肥腻腻嘅嘢都。 都唔系一定肥腻嘅，而家好兴，譬如开头佢会俾个头盘你，可能系啲类似烧味啦。咁当然烧味个盐分就会高啲啦，但系你可以喺烧味里边自己拣噶嘛，即系譬如有鸡有叉烧，可能有海蜇。或者可能有其他啲咩分题啊，或者而家好兴譬如牛展啊咁样啦，咁呢啲咁样嘅自由选择，其实譬如你真系好惊好咸嘅，咁你咪食下白切鸡啊、搣皮啦、啊，当然咁可能嘅叉烧你可以拣嚿瘦噶啦，咁同埋份量可能得一两嚿嘅啫，咁羹啊、汤啊嗰啲啦，而家环保就唔兴食翅嘅，咁但系就系如果你话哦，譬如啲西湖牛肉羹啊、海鲜粟米羹啊，甚至乎而家啲人好兴，譬如中意饮老火汤，咁其实一啲比较即系冇咁。多油嘅老火汤都系其中一个嘅选择。 咁呢个就自己煲就一定会好啦。 系啊，会啊，系啊。咁另外离不开就系鱼啦、鸡啦，甚至乎海鲜都唔系太差嘅一样嘢嚟嘅。咁但系海鲜就系视乎个烹调方法啦。即系而家可能团年饭好兴咩鲍鱼扒菜胆。 系啦，嗱，个鲍鱼到底食几多只先至叫健康？ 咁系一只定一片又要谂啦。咁一只就其实咧，讲真，鲍鱼都唔系太 唔健康。而家可以有啲细细只嘅。 系啊，同埋一啲罐头嗰啲啦。咁其实都唔系太唔健康，我觉得。即係如果你出面叫鮑魚仔，即係實實隻嗰啲去扒一啲蔬菜，咁其實反而我覺得海鮮唔係太唔健康，不過係個汁咯，即係個汁咯。 咁如果話即係鮑魚咧，有啲人好中意食，一次過成。可能十隻八隻嘅， 咁、又唔 會唔會好過分啦？ 咁又唔好，因為其實當然鮑魚嗰啲係低脂肪嘅海鮮嚟嘅，不過你食得太多，可能個胃又會唔舒服啦。咁唔使驚，膽固醇就唔係好高嘅。不過因為而家嗱，除非你自己去燜鮑魚，你就可以控制到個調味啦。但如果你買一罐罐嗰啲咧，咁可能你哇慳水慳力，連個汁都倒埋落去。咁因為佢浸咗喺個罐頭度太耐咧，咁亦都要調味啦，咁亦都係要去保存佢個質感啦。咁變咗可能個鹽分會相對比較高。 咁所以如果我哋係即係喺翻家用去食嘅時候。 咪再加啲湯落去咁樣。 如果你唔介意，就可能即係唔好要啲汁啦。咁可能自己配一個汁料啦。咁、甚至乎可能你話齋，即係你煮嘅時候炆嘅時候，可能煮菜嘅時候，咁、就唔好話即係太多調味品啦。咁變相呢個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 或者有啲人可能攞咗嗰個汁嚟炒菜。 哦，都係㗎，但係嗰個汁都係好鹹，即係嗰個汁都係好鹹。咁另外就可以用其他海鮮嘅、即係你可以用帶子，你可以用蝦、海參啦，依份花膠啦。咁呢啲嗱，如果出面做得好。好咧，就应该唔系话好浓味，应该可以同佢讲一下，即系啲味道要减少啲啦。咁另外，如果你屋企整咧，都好多功夫嘅， 系啊， 咁所以都要靠啲前辈去做呢一样。 前辈咧，长者佢哋乐意咁做嘅， 系啊。咁同埋你譬如讲开海参，又唔系一定要食干嘅海参嘅，即系出面有啲即系已经系发咗，或者可能系急冻嘅海参，咁、你翻嚟 一大把啦，系啊， 系啊。咁如果 instead of 用一啲罐头嘅一啲食材，咁可能用一啲急冻嘅海参啊，或者可能已经浸咗嘅花胶啦，而家好多呢啲铺头帮你整埋噶嘛，咁你就可以翻去自己配又得，或者可能你出街食嗰阵时都可以拣下花胶啊、海参啊、蒸鱼啊、鸡啊咁样咯。 咁如果你话啊，真系太过都好奢侈，咁你咪拣部分咯。 系，当然啦，当然啦。咁另外就 是、有少少人有我有嘅感觉。 系，会因为新年我谂都系嗰个矜贵嗰样嘢，或者可能一年啦，我哋要庆祝啦咁样啦。咁另外就系讲盘菜咯。咁今年我谂应该好多道会啊。 哇！盘菜系近呢几年都好受欢迎啦， 悭水悭力啊嘛， 即系可能如果你人唔多嘅话，一个盘菜你应该慢慢食啦。 系啊，系，同埋而家得分，譬如四个人、六个人、八个人咁样噶嘛，咁同埋有啲好贵食材又有，即系好普遍嘅食材又有，咁、所以自己拣翻嗰个份量啦。但系咧提一提大家，我哋成日提食盘菜咧，食上唔食下啊嘛。食上唔食下嘅意思 系，系因为下得已经系太多汁嗰啲， 系啦， 嗰啲咪仲更加咸啦吓。 系啊，同埋咧嗰啲食材通常比较平嘅食材会摆咗下面噶嘛，咁即系萝卜啦会索汁啦、或者可能啲枝竹啦，咁啊炸过又会索汁啲啦。 系， 咁下面可能有啲鱼蛋啊、猪皮啊。 咁嗱，冇可能唔食下，可能都系好多人好中意嘅嘢。 系食少啲咯， 咁或者系可以又沟淡少少咯。 系啊，因为面嗰啲咧大部分矜贵啲嘅，即系譬如有虾啦、有鸡啦、有鲍。鱼啦、海参啦，有啲人有海参啦，咁可能有带子啦、瑶柱啦，咁或者可能有发菜啊，咁即系因为嗰啲比较高蛋白质嘅食材咧，就会摆咗喺面先嘅，咁、所以我哋就话尽量食上面嘅嘢，下面嗰啲浸晒汁嗰啲就尽量少食啦。咁同埋另外离不开咧，如果真系有盘菜咧，记得自己都系要撒多碟菜，摆喺侧边，咁即系货全家人啊，都可能配合翻个纤维质会食得多啲啦。咁另外如果要食饭嘅，咁就可能。煲下啲红米饭啊、糙米饭啊，甚至乎可能食个长寿面啊，即系类似去配合嗰个盘菜啊。咁呢个都系做到一个均衡饮食，不过唔好捞汁咯，最紧要。 哇，讲起都想食啊！ 系啊，咁千祈唔好捞汁，如果真系要捞汁，冇办法啦。但系即系觉得捞少啲咯，即系尽量。咁呢个都系一个近年嚟应该好兴嘅一个团年嘅一个方式嚟嘅。 哇，真系非常之丰富啊！所以你话吓一家人喺度食，有倾有讲，几好啊！ 系啊，记得翻仲有一样嘢甜品喎，原来仲有团年嘅甜品。 咁我建议食咩好呢？ 团年就记得翻，冇话唔食。或者食噶啦，因为我觉得汤圆都系离不开，即系一个好重点啦。汤圆咧，记得翻，我哋每年都会提嘅，一粒咧大概70卡路里到啦。咁食咗三粒咧，就等于一碗饭噶啦。系啊，咁而家好好，有啲冇馅嘅汤圆， 系系。 咁甚至乎而家有啲嗰啲芋圆啊， 系 或者南瓜嗰啲三种色嗰啲咧，紫色、橙色嗰啲芋圆，嗰啲咧反而就冇咁多馅喺里边，即系直情冇馅喺里边， 比较清淡， 比较清淡啲嘅。咁所以可能譬如你屋企煲红豆沙拼芋。芋圆啊， 摆啲落去咯， 或者绿豆沙拼芋圆啊，呢啲都系一啲好嘅选择嚟嘅。咁汤圆就冇办法啦，都要食下啦，但系就唔好食太多啦。 你就话，唉，一年一次咁啊。 我哋会食 mini 嗰啲啊，而家啲迷你汤圆啊嘛，即系以前买一盒可能十粒，而家有啲系一盒有廿粒细嘅。 系， 咁你又想食又唔想食得太多，可能买啲迷你嘅汤圆，可能都系健康啲嘅，总之样嘢缩细佢，咁就过年又食得开心啦，咁又唔惊食得太过量。咁亦都可以做到一个节日嘅气氛啦，咁样。 我哋仿佛好似食完咗呢个团年， 系好似食完咁啦，系咪？ 食完之后咧，就差唔多要准备过新年嘅时候咧，嗰啲手信啊， 系 啊，都系提翻系送一啲比较健康啲嘅手信啦。 系啊，同埋我哋每年都提翻大家，其实都唔系净系送糖啊、朱古力啊，即系或者嗰啲金色嗰啲朱古力，因为我发觉好多人都系仍然买紧嗰啲朱古力咧，去送俾人啦。其实咧好多时候食唔晒，咁我哋会买啲实用啲嘅，甚至乎可能摆。 擺得嘅，當然高貴啲就海味啦， 嗯， 即可能瑤柱啊、冬菇啊，頭先我講海參啊、鮑魚啊啲可以送啦。咁另外茶啦。茶葉茶啦，咁另外仲有啲面食啦，我哋代表長壽啊嘛，咁所以可以揀啲非油炸嘅面食啦。咁另外仲有無鹽嘅果仁啦，靚嘅生果啦，咁今年都好多啦，應該即係新年嘅生果同埋新鮮嘅生果永遠都係好健康嘅。咁另外仲有譬如啲菇類啊，其實菇都分好多種，我發覺而家有啲咩，除咗我哋平時食嘅冬菇之外，仲有好多啲矜貴嘅啲菇咧，即係如果你話講體面嚟講咧，其實都係好嘅，因為菇都有好多抗氧化物喺裏邊啦。咁另外仲有譬如蜜糖啦，而家好兴送牛油、果油同埋橄榄油，因为其实都唔平噶嘛。咁你平时见到支橄榄油啊，好贵啊，舍得买。咁可能如果你真系锡屋企人，你可能买支靓嘅橄榄油啦。咁另外仲有意大利醋啦。咁另外头先有一个谂法，不如送礼券算了。 咁又好似冇咁好啊， 系咪 一种实物好啲 啊？实物好啲啊，咁唔紧要啦。即系我觉得如果真系实物嘅话咧，可以考虑下呢啲咁样嘅送礼，咁就唔使净系送糖啊、朱古力啊、曲奇饼啊、炸饼嗰啲，因为我发觉嗰啲通常都食唔晒，咁就一来嘥啦。咁就算食得晒都好咧，都可能增加咗个卡路里嘅摄取啊，咁可能都影响个身体。 好多谢林思维咧，哇！你真系好随口噏嘅时候，噏咗好多好丰富嘅出嚟，已经可以俾到人一啲嘅启发，买啲物啦 吓。咁啊，真系听完我哋嘅节目之后，就今日去 shopping 啦。 系啦，咁啊，下个礼拜咧，林思维会再出现啊，因为下个礼拜咧过农历年啦，咁要我哋一家人喺埋一齐啦。 我哋会翻嚟同你哋拜年啊。 吓，咁我哋一家咧，其实就有一家嘅夹埋我哋三个先啦，另外嗰啲咧，因为时间上嘅配合唔到，咁所以咧，我下个星期三咧就有雷洪德博士同埋林思维一齐喺运动同埋一个营养方面，希望大家系更加身体健康 嘅。系啊，你讲下2022年有啲咩嘅新嘅趋势，即系运动嘅趋势啦，同埋饮食嘅趋势，睇下我哋到时大家有个新嘅一年新嘅目标，去再健康啲。 好，唔该晒林思维，下个星期三再见啦。 OK， 拜拜。 漫步挽手，周遍万里千山，信念编出欢欣世间。未惧怕山高远，路几多弯，万众齐心，莫怨路难。爱是无限，淡淡背影，心印在我心间。难过情关，万水千山。一生中离离合合，是否应该？新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Hey!

港大医学院就中小学生都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做个研究，发现青少年接种第一剂伏必泰三星期后再打第二针，患心肌炎和心包炎的风险相比只接种一剂的超过七倍，认为青少年只接种一剂就可以有效减低重症的风险。一阵听下负责人的解说。 今日是世界川崎症认知日，有团体访问了近2900名家长，发觉有八成不认识这个病，病症包括是较为人知的士多啤梨痢。小朋友会持续发烧四五日，延误医治会有后遗症，影响血管。专家提醒家长留意仔女有病征要尽快睇医生。阵间听下专家讲法。 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宣布正製造相信是全球最強的人工智能超級電腦，可以從幾萬億個不同領域、不同族群的例子和數據學習分析文本的內容，鑑定是否不良。有個評論說，這樣可以幫到 Meta 開拓新收入來源，亦都